10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仲有两日就截止报名啦，快啲参加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啊！ 早晨啊！哦，喂，首先我恭喜你先。 点解？ 喂，你生日嗰日而家仲有法定假期喎、 啊？系咩？点解啊？ 佛诞啊嘛， 5月8号，年年都会变噶。 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哋见到今年写住五月八号，即系最少你今年是法定假期啊！ 多谢啊， 系啊， 今早预祝我生日快乐， 预祝你生日快乐，同埋大家 系 啊，大家一齐同你庆祝埋啊！ 多谢多谢，系啊，咁啊，同阿佛祖庆祝埋咁样， 冇错， 讲笑啫，即系大家多一日假期啊，开心啦！咁呢个系重要嘅啊。不过讲到湾区入边咧。啊，其實都仲有好多嘢發生嘅，今日可以講下呢一個喎。咁根據報章報導咧，女士優先車廂咧就惹起呢個爭議。咁喺邊度爭議呢？就喺深圳嘅地鐵喎。咁樣啊，有男乘客咧就被嘲弄，咁啊，所以就唔係好意思坐咁樣咯。 但係好耐噶咯，深圳呢、這個 係咪啊？ 女士優先車廂係啊，都有一段頗長嘅時間噶啦。 嗯，咁啊近日咧呢、這個視頻就擺咗上網啦。咁啊，對此咧深圳地鐵都表示。事咧让座应该循因住呢个自愿原则嘅，咁都系嘅，即系讲真，有阵时可能有啲长辈或者叔叔伯伯咁样入咗呢个女性专用车厢，可能佢哋真系行动不便咧、行动不便，你未必个个都有拐杖有轮椅你先睇得出噶、即系有啲真系即系好老实，我有阵时打波。整親隻腳趌下趌下，我都唔會用支拐杖啦。同埋你睇我咁樣後生搖搖，哇！一入咗呢個女性專用車廂，係咪你係鹹濕仔意圖？咁好似又～強加咗、強扣咗一個帽子啊，會唔會啊？係， 因為其實可能最近香港咧、都好多依類型嘅議題出現咗啊，即係例如巴士讓座位係咪應該必須要讓座咧？可能你見到嗰個人年輕少少啫，咁你就覺得佢必須要讓座，但係我哋可能又會諗少咗，哇、其實佢會唔會有一啲受傷啊等等嘅嘢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大家都同理心，大家都為大家去諗多一啲，咁可能會好啲啦。 講得冇錯啊，咁嘅該讓嘅時候就讓啦，多啲觀察啦，唔好个个挂住一上车督手机啦，一督手机啊，就算有个100岁嘅阿婆喺你隔篱，你都唔让啊，让系咩？因为你冇 alert 到啊嘛，系咪先？咁同大家睇翻咧，2017年咧，深圳地铁咧喺国内咧就第一次试行呢个女士优先车厢啊吓，咁啊目的就喺地铁啦、公交啊嘅领域啦、倡导 啦，关爱女性同埋尊重女性啦。咁之后咧，广州、郑州嘅地铁咧，亦都相继推出咧女士优先车厢啦。咁啊，不过咧，有入边就大家都系自愿性质嘅，即系冇乜你话个约束程度系点，咁就即系暂时都未有。 你有冇喺深圳坐地铁啊？ 有啊，有啊。 有咩感觉啊？ 铁路网系好劲嘅，同埋佢哋不过个铁路网劲得嚟咧，我唔熟深圳一啲位咧，所以有阵时咧，你斋睇个地铁图咧，就有啲位同有啲位咧，其实应该喺 A 个地铁站出咧就近啲嘅 ，B 个地铁站咧貌似近啲，其实就远啲嘅，咁样呢啲情况咯。 因为呢几年嘅深圳嘅地铁网络嘅发展咧，系确实系好丰富啊，系啊，即系增加咗呢個龍江線啦，係啊，跟住之前又可以係即係其實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已經基本上已經接近覆蓋曬成個深圳可以去到，但係確實轉車站嘅位置咧，真係而家行得遠咗少少，同埋可能對可能我哋香港實在太方便啦，可能地鐵可能一出閘啦，過對面就係、是，但可能就有啲唔係嘅，喺國內可能要行去第二組月台度啊等等嘅情況都會有，所以大家可能都要留意我邊一啲轉車站係最適合自己，或者邊一啲線係最適合自己 嘅。冇錯，咁啊講完呢啲咧，內地嘅鐵道啦或者铁路啦，咁啊转个头咧就请阿高超又踢波啦吓， yeah. 开波！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喂点啊？ 今日咧又请我哋嘅足球老师出嚟啊！一阵先讲足球老师，我想问下你足球经历嘅心路历程系乜嘢啊？ 我小学开始喺 踢波系嘛？ 系啊，喺南华隔篱嗰个石地足球场开始训练噶。 系啊，哇，训练添啊，讲到系啊，我又 即系嗰阵时已经有青训系咪叫青训定系小朋友学习计划？ 嗰度叫大东 系啊，咁啊，即系你系专业训练啦。我哋细个咧就踢胶。波仔大嘅，咁啊攞啲电线胶布捆住个波，因为咧我学校读男校嘅，嗰个文化咧就好兴踢胶波仔。同一个球场咧有四个波嘅，你要扭过对手之余咧避开嗰四个波，仲要咧西瓜波咧最狡猾就系有粒的，嗰粒的咧如果射中你一啲重要嘅地方咧好痛嘅，冬天嘅时候赤赤痛。但系咧男仔好中意踢波，呢啲就系我哋成长一啲回忆啦。我记得咧自己大学年代咧都有踢嗰啲交流杯啊，即系翻到内地喺清远踢啊。哇！嗰時清遠咧，嗰啲場地咧，真係超級粒特嘅喎。咁我嗰陣時講緊九幾年嘅時候咧，其實內地嘅資源真係冇咁豐富。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嘅學生哥，你梗係買對波 boot 都幾嚿水啦。咁佢哋真係著用布鞋踢草地喎，其實都唔係草地啊，嗰啲草都生得好差嘅，係粒粒特特嘅。佢哋咧真係喺嗰啲我哋依家稱之為比喻式嘅地獄嘅球場咧。佢知道咧个窿系喺边个位喎，佢真系滴过你咧，你就踩咗落个窿噶咯。佢滴过你咧，就一抽咧就入网噶咯。即系你唔够人哋踢，人哋真系 主场之利，真系主场。 所以点解会有主客制就系咁嘅意思啦。好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即系阿小豪足球学校嘅总监啦，就系啦高超啦，同我哋分享下系啦。咁啊，喂高超，即系旧时咧就守笼嘅，咁啊，依家系咪即系落翻去教啲后生仔都会教下守笼嘅要诀咁样吓？ 认真嘅。即係最有興趣，真係教翻守門員，咁亦都覺得比較大嘅說服力啦。咁所以我係都中意嘅。 教嘅時候有冇寄養自己想撲翻兩嘢先？ 其實我有想踢，因為而家我哋同翻以前啲隊友，譬如陳少琪、陳偉豪、文比德咧，喺東區重聚啊嘛。但係佢哋就仍然當然踢得啦。咁但係我就冇踢十幾年啦。我都應承佢哋，希望可以踢一場 pick up 翻啦，係咪先？喂，大佬，依家有陣時和哥啊、阿山 Sir 啊嗰陣時都係麥花。神有阵时都会踢下嘅，系咪先？系啊，你都要玩翻，足球真系唔可以放弃。 我哋迟啲搞场表演赛啊，咁啊搵埋我啊 PC 一齐玩。 喂，好啊，好啊，我最中意啊！表演赛最好系咩啊？冇压力啊嘛，大家笑笑口就 OK 噶啦。 表演之前你麻烦通知我哋自己私底下踢翻几场先。 即系旧时咧，即系冇疫情嘅年代咧，好开心嘅。即系讲又讲啦，即系同高超识嘅时候，就系佢就做呢个球会嘅一个宣传啊总监咁样啦。咁与此同時嗰陣時啲球會咧都好中意搞啲明星賽啊！我記得嗰陣時咧，神曦咧即係好齊人㗎， 好齊 即係你見嘅明星，你根本上見曬，連郭富城都會喺神禧嗰度踢㗎。即係你講緊舞台王者，琴日都同你除完衫喺紅館嗰度咧，即係 Generation Next， 跟住聽日就同你踢波球場見咧，好 impress 嘅嗰一樣嘢。跟住咧，大家好似小 fans 咁樣啊，集郵咯，係咁影相影相影相咯。即係校長啊嗰啲好多啊，咁我哋電台啊范振峰啊咁樣嗰啲，好常常都會踢咯。 許志安啦，許志安 係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有陣時啊，呢啲真係我哋成長嘅啲情懷啊，嗬、 嗯。 喂，你真係搞翻啲表演賽啊！我唔落場踢，我睇都開心啊。係 啊， 即係依家冇乜知道邊個明星係中意踢。 有 嘅， 都有嘅。 你嗌你搞，我哋就幫你。 好， 你講咩啊？張繼聰啊，阿聰都踢啦。 佢以前講清㗎。 係啊，阿聰依家仲要跑埋步咧，心口脹卜卜喎，大佬，你真係唔夠佢跑啊，同你哨一段啊，隔年活特咁啊，依家嗰啲身嗰啲速度咁，球迷亦都聽到啦。有陣時你唔使下都咁認真啊，即係嗰啲表演賽、慈善賽，舊時就有好多咩英超四國賽啊，或者好多唔同嘅球隊外隊會訪港啊。唉，我好向往嗰個年代嘅，即係大家咧可以睇到唔同嘅球星啦、啊，嚟到香港嗰度獻技啦、啊。記唔記得皇馬幾多條煙啊 ？P C 嚇、 啊、五條啊嘛， 唔止七條煙啊！ 哇， 七條煙啊！依家全部真係哇，好經典啊！嗰陣時 你掛唔掛住咧？喺成個卡路連山度封咗路，好、 啊、 多人行上去，嗰、 啊、 種感覺 啊！係啊，我見啲咖啡哥哥仔仔咧，即係抄牌都抄得興奮添啊，係咪先？冇所謂啦，大佬，係咪先？唔講啦，我掛住炸雞翼先，首先。 哇！下邊嗰間、 啊、炸雞翼，唉、哎，好多呢啲回憶湧現。好，講翻呢個灣區嘅事件先，係啦、啊，咁啊就高超嚟緊都會有喺灣區嗰度會有學校嘅分點啦，咁樣就係嚟緊就係、是。一兩個月到嘅啫，咁樣籌備情況如何啊？ 嗱，我自己覺得咧，喺國內咧，總比香港喺場地方面會容易嘅。咁、特別喺大灣區啦。咁我自己睇到，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唔同嘅足球學校啊，或者無論你國際品牌或者本地品牌都好啦，其實都已經開咗好多班。其實我自己感覺上咧係飽和嘅，飽和並唔係學生人數，而係場地。香港你知彈丸之地啦，你揾個球場要 book 嘅，莫講話起啊，根本係冇可能嘅事。但係相反，原來喺國內又唔同嘅喎，因為始終都係地大物博啦。咁我上一集都有講過話，即係其實譬如你學校學院嗰個問題啦，或者攞牌嘅問題啦，你喺做商業登記嘅時間，你都要寫咗一個非涉及教育性嘅類別，咁你先可以開到業啦。咁再者就話喺上面你睇下啊，其實都有好多場地可以揀嘅。咁但係個問題原來喺廣州嚟講咧都好飽喎。 哦， 有啦，嗰啲叫有價有市。 你而家諗住喺廣州邊個位㗎？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想喺天河。 哦，天河區， 天河， 因為有天河體育館嘅效應係咪？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我自己最深刻嘅印象咧，以前一翻廣州咧。就係、是、去天河嘛。 哦，因為喺嗰度比賽啊， 喺嗰度比賽啊，集訓啊，燕子江啊， 哦、 即係我哋細個喺嗰邊啦。咁跟住依家就有恒大啦。 燕子江好似係富力嘅主場嚟嘅，之前 依家靚咗好多啦。 依家靚咗好多。 即係我第一次入香港隊去。踢波就去燕子江集訓啦，咁樣。第二個選擇就係其實佛山都好嘅、深圳咧，福田其實對於我個人嚟講係最理想嘅、因為點解咧？我唔能夠喺香港有一個固定嘅場地，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喺福田裏面有一個固定嘅場地，香港去福田講緊兩個站啫嘛，你去到上水跟住落馬洲行過去就係啦。咁其實喺場地方面會比較彈性，雖然話彈性，但係都難 book 噶、因為真係有價有市，依家上面 book 一個鐘咧。差唔多要1000蚊人民幣噶，仲要系讲五人足球场，仲要系踢到凌晨两点都有人 book。 哇，真系噶， 好 夸张啊，真系好夸张啊！可能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 同埋系呢个系佢哋嘅，呢个都系一个国家嘅政策啦，因为系全民体育啊。 系， 你都知男仔 系唔系踢波，系打篮球啦，系啊。 所以足球系比较受欢迎咯。 呢个都系明白嘅。嗱 ，PC 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常常都会请一啲足球界别啲名人啊，即系譬如之前。我記得同阿霍啟山先生咧就喺度講啦，就話啊有冇機會灣區聯賽啊咁樣嗱我又貼地啲我問翻高超啊，即係同一個問題問翻你，你覺得即係譬如灣區聯賽個成效唔係成效，即係嗰個叫做灣區聯賽嗰、那個可行性啊高唔高啊？意思啊？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性喺度，但我哋先要分解得到就係職業定唔職業先。如果當你要搞一個職業嘅聯賽咧，衍生出好多唔同嘅問題啦。 點為之一隊香港嘅球隊代表到香港參加呢個大灣區嘅聯賽呢？定係現時九支裏面嘅港超嘅球隊都有份參加呢？如果九支球隊都有份參加嘅話呢，咁計埋九個城市，咁就成三十幾四十隊一個聯賽根本冇可能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哋退而求其次，我哋唔好咁諗咁遠先，我哋不如打啲 one off 過嘅杯賽，大灣區杯賽先。咁可能我哋香港打生打死啦，打一隊冠軍隊出嚟啦，然之後就參加呢個大灣區嘅杯賽，咁可能深圳又打生打死，大家都要職業球隊嘅，咁可能就行第一步會容易咗。 九加二都是十一队啫， 就打个杯赛咪分两组啊，然之后单场还淘汰啊，咁然之后成立一个，我觉得要行呢一步，相对你真系走一个联赛会容易咗。 因为我近呢一年咧就少跟啲内地联赛，即系我知道咧中超之后咧就中甲嘅，咁中甲都有好多队球队，我唔知道有冇啲相对地区啲嘅球队，譬如我哋印象比较深刻啲就系广州 FC 先咁啦，咁。嗰陣時仲有另一隊嘅廣州球隊喎，咁另一隊我又唔記得叫啲咩名啦。不過 in between 我就話廣州有幾隊波，咁但係深圳可能有一隊波咁但係嗱灣區唔係得深圳同埋廣州啊嘛，即係我亂啦，譬如珠海、澳門咁、佛山，咁佢哋有冇地區球隊先？如果佢哋冇嘅話，其實個可行性亦都唔高嘅喎， 係 嘛？ 一定有球隊， 有嘅， 所以就係個界別。我哋頭先講過，你要搞職業定搞業餘。如果當要職業嘅時間，我哋冇理由有啲係職業，有啲係業餘咁。但如果我哋搞業餘嘅時間，冇理由無端端有隊職業隊啊嘛。所以我就話點解會搞杯賽會容易咗先？因為你牽涉嘅嘢會細咗，可以行咗第一步。但是其实最容易最容易最容易搞的就不要搞十一人住、搞五人足球。直球搞一个大湾区五人足球的业余联赛先。然后九个城市一起去谈怎样成为一个职业的联赛。那么容易了咯。 同阿高超傾咧，我都停唔到落嚟，都仲想同佢講下近排英超嘅風起雲湧、開快車嗰一樣嘢，唉，都冇時間傾。唉，好啦，下次再請你上嚟講下啲灣區嘅足球發展啦，同埋傾下偈啦，講下波啦，咁樣都得。誒，遲啲世界盃實有機會請你再請你嘅。 大機會啊！ 好，唔該高超傾嘅， 唔該曬。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延长社交距离措施至农历大年初三，同时取消年宵花市等新春活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的传播速度很快，两个星期已经去到第六代，如果不减低人流会不断扩散，加上医管局有部分确诊病人没有病征，现时评估可能有潜藏社区的传播链，当局的研判是要忍痛取消花市，压止 Omicron 才有好日子过。食环署会尽快联络花农发还摊档费用和提供特惠金补偿。被问到 Omicron 病毒的威力相对不及以往的新冠病毒严重，未必导致很多人入院，是否仍然需要如此严谨的防疫措施，陈肇始回应说，本港防疫目标一定是要清零，重申 Omicron 传播快，如果传染至很多人会令整体医疗系统崩溃，他期望市民同心協力与政府共建抗疫围墙，除了戴口罩，减少到人多地方亦都要接种疫苗。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即时繁殖率在大约十天前一直向下，但仍未回落至一以下，推算在一至二点五之间，显示疫情仍然未受控，需要继续做好追踪和检测工作，阻截社区传播链。梁卓伟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80岁以上长者的疫苗接种率自1月2号起不足两星期内上升6个百分点至大约 26%， 但同时令社区接种中心的应变容量面临樽颈。随着接种群组扩大，他预期人手会更加紧张，需要加快整体打针进度。他又认为目前长者接种率仍然不算高，建议以默许指示方式，如果长者曾经接种流感针而没有在指定时间内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将被视为默许打针。被列作受限区域的将军澳宝盈花园四座今早大约7:15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一点，大约111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400户，当中20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网坛一哥祖高域今朝同澳洲边检人员在双方约定的地点见面之后，被边境管理机关拘留，等候听日的上诉聆讯。塞尔维亚球手祖高域原本打算参加下周开锣的澳网寻求卫冕，他的签证寻日再度被澳洲政府取消。移民部长解释是基于健康和良好公共秩序，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祖高域的律师批评不合理，提出上诉，预计明日开庭。若然祖高域败诉，面临被驱逐出境和三年不获批入境签证。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表示，与祖高域站在同一阵线，形容澳洲政府是虐待祖高域，又质疑为何要以相同方式对待祖高域的家人以至整个国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二天气清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的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 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是封闭的，就是受到渠务工程影响，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三十一，紧贴时局，关心世情。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凝聚香港社会时段。 星期一， 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星期二， 孩子城市闯荡记。 星期三， 盘点政策。 星期四， 铿锵集。 星期五， 以事论事。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教授， 我哋真系觉得呢个 Omicron 呢个病毒咧，佢空气传播能力好强，系以致譬如有个人走去个药房度买嘢，同嗰个人只系喺个药房度逗留咗五到十分钟，已经因为咁受感染，而佢哋两个都戴咗口罩。希望所有市民睇见而家香港嘅情况咧，盡快去接種疫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都觀察到，就是如果你打了疫苗，就算你感染到，你多數都是沒有什麼病徵病狀，或者是就算有病徵病狀都好，都是輕微的。而且那個病毒載量呢，就算開頭是很高都好，很快就已經跌了。反過來我們看到你另外一些病例呢，所以為了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人，请大家尽快去接种疫苗。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跟同爸爸倾下偈，最后一次啊！ 他们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下在这里筑起 外展上面，我们不鼓励一个强迫的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他们开始的。 他是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新晋导演朱凤娴将失明父母的经历改编成电影，还找到魏英雄和吴岱融主演。 第一次见魏英雄是什么状况呢？ 因为他知道摄影师很多时候眼睛的神经是因为受损而不自然地左右控制不到地发和动。咁洪姐话佢话佢练呢一个发同埋肉，咁因为爹哋只眼咧好萎缩，成日好似眯埋咗咁样嘅。咁我当讲你其实好似眯埋眼就得噶啦，不过你要试下感受下你嘅生活。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二台院线。 感人故事配合人气歌曲。用音乐调配出一幕又一幕热血沸腾的情景。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动漫主题作品音乐特辑。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分钟文化之旅，PC 施俊卿， 香港、广州、深圳、佛山一同举办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展映活动以香港新电影为主题，希望以新的角度走进香港电影。展映片目包括香港新晋导演作品《杀出个黄昏》、《一秒拳王》等等，更向一代艺人梅艳芳致敬的单元《修复影片》、《胭脂扣》、《似水流年》同埋啱啱上演的同名传奇片《梅艳芳》。通过电影展映、主创交流、观众互动等一系列的活动，为电影主创和观众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推进大湾区电影文化的发展。影展更邀请到林家栋、潘恒生、梁洛文等主创，以网络连线的方式与观众交流，俾大湾区的观众了解香港电影业的创作新走势和氛围。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有超过50场的展映活动，将会在广州百丽宫影城、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佛山百丽宫影城等影城隆重登场，相信作为影迷的你一定不会错过。 喂，我最近你有冇睇电影先？ 有啊，睇咗好多啊，因为我都系电影爱好者嚟噶嘛，即系我就针我就打晒啦，老老实实咁。但系有啲朋友仔就即系考量紧，喂，即系未打针啊，睇入唔到戏院啊，食肆啊咁嗰啲，就即系你哋自己个人嘅想法啦。咁样我就即系因为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地点嘅，即系譬如我朝头早就喺港台开工，跟住晏昼就喺有啲股票嘢做，做完之后夜晚黑就喺电视台又再开工，咁终于。如果每一个地方有啲咩问题呢，我都唔想成为罪人，我亦都唔想俾人哋累，咁我就 我都好担心 呢啲、啊、我都好驚驚到癲。你都係一日走成四五场嗰啲呢？ 係啊，因为你而变成一个群组呢、啊、就真係唉真係唔知点搞、哎、 到时真係出名靠呢铺就唔好啦、 啊、 我宁愿唔好因为呢啲事而出名啊。Anyway, 咁啊,Touchwood 啊 ,2022 年你希望即係听緊呢个节目啊，或者好多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吓。咁 Anyway, 咁头先PC 都有讲啦，即係话睇戏呢一样嘢啦，其实入到戏院我自己好有感觉嘅，即係我其实由毕业之后呢其实都好沉迷电影嘅、即係无论香港电影啊，以至内地电影啦，以至Marvel 電影我都好熟噶，其實，所以嗰個平行時空入邊個蜘蛛俠究竟點點點咧，我可以講曬俾你聽噶。 犀利喎！ 係啊，係咪諗住揾我補完啊？ 唔係，我哋由哈利波特開始講一次先啦。 哈利波特咧，我喺度中間有啲 loss 喎。係啊，好老實。 我有啲亂啊嗰度。 係咪？因為哈利波特依家話嗰幾個主角又再共翻出嚟啊嘛。 好似話諗住拍多套嘛。 我又唔知道消息究竟係真相係拍多套定還是點啦，因為你見到作者 J.K. 羅琳咧，其實已經有嗰、那個係咪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好似開緊另一條分支㗎啦嘛，咁、所以究竟會唔會聚焦繼續喺 Harry Potter 嘅世界再嚟料咧？咁啊，我真係唔係蝦仔迷，所以你唔好問我，你問錯人啦，你問翻蜘蛛仔迷咧，我就答到嚟啦。或者來年2022年有咩港產片係勁抽，或者有咩內地電影係勁嘅咁樣啦。 我哋可能揾一日可以特登做一个咁嘅特备节目。 内地依家最劲系嗰套《爱情神话》嘛，系啊，系啊，嗰、个系讲将个上海拍到超劲噶嘛，即系上年内地票房几部最劲啦，《长津湖》啦，跟住就系呢个《悬崖之上定下》，就系阿张艺谋导演嘅。讲谍战嘅，跟住就到呢个浪漫爱情小品，就系头先我讲嗰套。 其实咧，好似今次咁啦，香港电影广东嘅展映周啦，咁今次就系其实系 Create Hong Kong 啦，同埋佛山啊、广州啊，跟住同埋深圳一起搞嘅一个活动嚟嘅，就将啲香港嘅电影咧带去国内，咁就俾一啲国内嘅观众咧去了解，其实而家香港嘅发展系点样啦，即系例如我哋啱个新闻都有讲啦，杀出个黄昏啦， 四个 拳王啦， 一秒拳王 等等都可以体现到香港一啲新嘅景象。调翻转，其实国内嘅电影喺香港搞电影节都有得谂，好似你啱咁样讲，其实嗰啲电影都嚟到香港又可以解释下佢，其实你个理念系啲乜嘢啊？嗰、那个时代嘅变迁又系点样啊？城市嘅变化又系点？因为可能我哋大家都两年冇翻过去啦，咁。 更加想了解一下，因為我所知正是珠海啊， 是 我想大家如果兩年之後，即係今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再翻去珠海，我相信 又變化好大啦。我哋成日喺度噏嚟噏去嗰啲咁嘅影城咧，上次咪請阿敖嘉年師兄咧，咪講話究竟內地譬如翻去佛山影城拍戲係點點點？佢話已經好大嘅分別啦。咁我深信，譬如你話開翻關之後，我哋再上去咧，可能又係另一片嘅景象咯。不過頭先PC 嚟講嗰個咧，我係好樂見嘅，因為呢個亦都係 SIPA 咧。嗰、那個原先個本意嚟噶嘛，即係話促進經濟嗰個協作咧，其實係諗住傳嚟傳去噶嘛，即係唔係病毒啊，係將個文化或者將個電影氛圍傳嚟傳去，將更加多嘅維度或者概念嘅一啲創作領域可以大家 share 啊嘛。咁所以頭先嗰兩部電影，我自己過往嗰一年都幾中意嘅。咁而上到去內地嗰度交流又幾好。咁內地有會唔會除咗你話喂已經喺香港收咁好票房嘅《長津湖》之外，有冇其他嘅電影咧？譬如我頭先講嗰啲，其實香港未上嘅喎，但係喺內地已經係超級火紅咯。咁網大又有冇機會引入嚟香港咧？香港有冇電視台播網大咧？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咯。我覺得過往咧，真係有個鴻溝喺度嘅。好老實，即係過往嗰幾年，當內地係咁講啊，網大啊，邊間公司用幾多錢嘅時候，拍咗套網大，嗰啲網大有好多都係香港藝人嚟嘅，香港演員，你由細睇到大嘅。咁點解？又唔会，我哋又唔知道内地又唔知道我哋嘅咧，有一个喺个剧集或者电影片种嗰度，咁所以你头先提出嗰个真系非常之好。 不过我觉得近呢两个月咧，香港嘅电视圈啦，或者所有嘅一啲媒体平台咧嘅变化，真系确实好大。 系啊，一定要讲呢、這个，俾我讲先。 系 港台电视31啦。 系啊，我就正想 讲狮子山下新经典。 系即系我正想赞一赞香港电台最近嘅一啲节目咧，都越多元化咗好多。冇错， 太好睇啦！嗱、啊，等我讲啦，好嘛？ 好啊， 因为咧已经引入咗好多唔同嘅国剧啦，咁样咁爱情元素都有呢个《爱上特种兵》啊，我印象之中个名叫做咁啊，嚟紧有一套啊，林峰有份做金融财俊啦，又系一啲内地剧集嚟嘅，引入咗喺港台电视31会有得睇啦。咁啊，医学嘅层面我哋继续医生与你啦，咁同埋小弟嘅一个劣作啦，就系呢、這个甜睡 B B 瞓好啲啦，系、啊瞓冧啲啦，系瞓。 我最近见到 Instagram 越嚟越多， 系啊，要出铺啊，要出铺啊，因为小飞侠林燕玲啊，亦都系大家嘅女神啦，咁啊。近排佢就去翻呢個鳳凰衛視嗰度做主播啦，咁與此同時就好開心，佢肯同我合作啦，係咪先？咁、我冇收視唔緊要啊，佢有咪得咯，係咪先？我呢啲都係計數嘅人嚟嘅啫，冇靚仔唔緊要 啦， 有靚女咪得咯，係咪？ 你今年都真係不得了啦！ 我睇好你多啲 PC， 既然咁睇好，一齊睇翻部電影啦喂！ 嬌笑也敢跟你飛車切磋。似公仔也哭，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及时看轻我，你断难寸步。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困困中等上诉。What you waiting for？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寸步。按一按 F 五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前。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啊，喂，好耐未去过北京，咁啊，北京嘅空气咧全面达标，睇到报章报道啊，上年咧优良嘅天气咧有288日，即系接近300日嘅好嘅天气啦，即系得六啊几日唔好啦。你要睇翻咧网民咧犀利啊，揾翻咧2014年咧天坛大佛咧后边系灰蒙蒙一片，嗰阵时再讲紧嗰啲雾霾啊、K.K. 夸啦性啊咁样，但系你睇翻咧2021年咧个天坛已经系变咗咩颜色啊？ 蓝色，不过咧，诶，呢个唔系大佛嚟啊， 系天 坛，呢个真系天坛嚟嘅啫。 系我听我讲咗天坛大佛啊，哎呀，太想念香港啦！哎，讲翻先，系天坛嘅相， 冇错。 啊，我一讲天坛咧，就谂住大佛，系咪先？一讲 Michael 咧，就讲 Jason 啊，即系咁样一个意思啊。讲紧北京嘅天坛咁样，咁啊，网民都好好啦，话将个2014年嘅天坛同埋咧2021年嘅天坛咧， 不过呢个对比实在太明显啦。 系啊，喂，咁嗰阵时真系讲紧雾霾啊，同埋嗰啲PM2.5 啊，嗰啲浓度咧系好超标噶嘛，咁样。但系依家咧就同大家睇翻就北京方面咧嘅 PM2.5 咧嘅浓度咧。同埋 OV 嘅浓度咧，分别系3.3微克每立方米啦。嗱，呢啲咧都系好科学嘅嘢嚟噶，啊，千祈唔好叫我再详细咁样诠释，因为我唔系理科人嚟嘅。咁总之咧，国家方面嘅气象局咧，咁佢亦都有讲咧话啊，真系好好啦，处理得好好啦。咁啊，北京嘅新京报咧亦都报道啊，北京嘅空气质量咧全面达标啦，系全球咧治理大气污染咧贡献咗一个叫做北京嘅經驗咧，20多年來咧不斷咁樣去改善啦。咁嗰陣時真係我見到咧，有啲朋友咧喺北京嗰度咧翻工咧，佢哋真係冇病毒底下都要戴口罩，即係佢哋驚喺路邊哇吸入好多粒子啊等等性咧咁樣。咁但係依家天氣好啊，心情都要好啦，係咪先？ 我估有幾樣因素嘅。咁其實我覺得近年咧嗰個控制沙塵呢樣嘢咧係做得好好多，即係例如佢哋會喺市裏面灑水啦，即係令到佢冇咁多微粒可以飄到啦，跟另外其實依個內部因素啊，即係外部咧，可能例如寧夏嗰邊，寧夏可能已經做緊一啲叫做一啲喺沙上面種一啲植物，去令到咧嗰個沙塵咧少啲， 即係找緊啲嗰啲泥土嗰啲。嗱，我又唔係理科人啦，唔好叫我再講啦， 佢哋研究咗 係幫到手啫，係 啦， 咁 個學名啦，但係當然我而家噏唔到俾你知個學名係咩啦。 咁啊，有一啲科學家都話，即係過去嗰兩年疫情咧，真係俾阿地球先生係好好休息咗嘅。 哦，有傳聞話係嗰個窿補翻噶嘛？ 補翻添啊！係 啊，自己補翻噶嘛？有傳聞話。 傳聞啦，我同你 我同你 太空 到 啦啲。咁啊，但係香港都係空氣好咗嘅。香港都係多咗藍天嘅。咁亦都係我哋樂見啦。以至前排咧未維港渡海泳嘅，咁落水啲朋友仔都話啲水係凍，因為咧本身嗰日天氣凍。但系咧，啲水系真系清咗嘅，起码大家够胆游先啦。 系啊， 即系有一个年代嘅维港咧，即系搞唔掂啊！即系行过嗰啲星光大道咧，即系肩系臭嘅咁样，或者你见到一块块嗰啲木咧漂浮住咁样咧，以为鲁滨逊漂流记，以为唔系拍紧戏。 发泡胶啊，嗰啲比较多系啊。 咁依家有关部门亦都俾心机去叫做令到个之前相对污染啲嘅海港， 我谂除咗有关部门之外啦，我哋嘅市民咧对呢个环保意识啊，甚至对一个社区整洁咧都好咗嘅。 每个礼拜都有啲环团去沙滩执垃圾嘅，不过又嗱沙滩执垃圾。后话嚟嘅，因为咧好多人喺沙滩嗰度弃置垃圾，所以先要沙滩执垃圾嘅。当然你话海面嘅垃圾会冲上岸会，咁但系更加多就系因为大家依家多咗扎营啊，即系其实康文署辖下嗰啲合规嗰啲沙滩系唔可以扎营噶， 系啊， 即系留意翻系营地合法嘅营地先可以扎营噶嘛。 咁但係依家好明顯疫情嘅，大家都好似愛理不理咁樣。 因為同埋我所知，應該所有嘅燒烤場同營地都係冇開嘅。 係啊， 係啊，即 係政府仲係疫情嘅規管底下。 同埋而家尤其是啦，最近個疫情都真係嚴重咗啦、嗯，大家都係真係要諗一諗，我哋會唔會停一停先，將、嗯、啲活動去令到個疫情一齊搞翻好？因為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专家都讲了，其实如果现在都不去考虑停，可能我们都还要挨多六至七个月去令到那件事好翻的。 没错，我想说没错没错，真的讲得太好了 PC 来。大家用、这个社交距离还有保持这个、就是、个人卫生，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希望不要再听到多少波。 是啊，还有我不想三年都出不到去。 是啊，所以大家加油，俾心机。 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之后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落醉在这。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